还有几分酸，仲有几分甜。问句那天再可相恋，还有几分痴，仲有几耐缠。让这夜拥有的依恋在一边，还你情一分不再拖再欠，就算你再次安慰他召会遇见，但那个再相信诺言，还有几分爱，仲有几耐言，还你情一分不再拖再欠。多谢。